要加强项目建设，科学合理谋划明年工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团结协作，民主集中，责任落实到位，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目标。11月23日，涿州市政协主席李建军到高新区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交流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心得体会。宣讲中，李建军指出，党的十九大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会，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必须深刻理解贯穿其中的新时代、新指南、新战略、新作为的精髓要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完善，思想内涵丰富，要不断加强学习，加深理解，切实学懂弄通做实。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引外来，面向未来。 不忘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

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长出太长，短出太短，跳高山要高不过我算。 天盘的高手帅得通所谓，来自前先刮风，满人懵懂，只是你不懂八字八，最后还是一场空。 让我分青红皂白，剑赛过涌山，别呀耍赖，别胡来，把灵魂出卖。哦，心里有大惊小怪，变成大反派。 首歌是两个很少有合作的人他们合作的，这是来自于张卫健还有刘德华的高高在下，也是张卫健主演的电视剧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的主题曲，而且这首歌还有国语跟粤语版之分哦。好啦，继续来听歌，这是邓紫棋专辑新的心跳当中的一首电音主打的歌，叫做来自天堂的魔鬼。 夜里做了美丽的梦，想清醒我却抵不过心动。哦，梦里你是无力的黑洞，我无力抗拒失重。

兰花草，这是包美胜的一首歌曲。包美胜应该算是7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台湾民歌手之一吧。那是一个民歌鼎盛的时候，所以大家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像捉泥鳅啊、小茉莉啊、那一盆火啊，这都是包美胜当年留下的经典歌曲。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听到的是朱明杰《曾经最美》。 看不穿你的眼睛，藏有多少悲和喜，像冰雪细腻又如此透明，仿佛片刻就要老去。整个城市的孤寂不止一个你，只能远远地想象危机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又不是你的谁，不能带给你安慰，任性你枯萎凋零的玫瑰，仿佛希望化成灰。要不是痛彻心扉，谁又记得谁，只是云和月相互以为是粉碎，人事已非，还有什么最可贵？我又不是你的谁，不能带给你任性你枯萎凋零的玫瑰，仿佛希望化成灰。要不是痛彻心扉，谁又记得谁，只是云和月相互以为是彼此的影圈。不能哭喊已破碎曾经的罪，人事已非，还有什么最可贵？不能哭喊已破碎曾经的罪，人事已非，还有什么最可贵？ 这首《曾经最美》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点印象啊。我来告诉你哦，这是当时很火的一部电视剧《水晶之恋》当中的主题曲。接下来呢是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当中的片尾曲《我要的飞翔》，演唱的是许飞。许飞这种干净的嗓音对整首歌的演绎虽然没有用太多的技巧，但是呢能够感受到他是有将真实的情感投入在其中的，所以我们能够听到那种淡淡的忧伤，还有对成长坚定的信仰吧。 天气冷暖不确定，每个人躲在人海里，相遇总是没道理，弄错后轻轻说对不起，没关系，无论失去了什么都没痕迹，每次让泪水流回心里，去灌溉梦想 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 134-8866-2345。

这首《童话》在光良发行出来之后呢，可以说真的是红得不要不要的，很多人都用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憧憬，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童话一样的爱情，都希望幸福和快乐能够做结局。所以小娟在这里也希望每一个听节目的人都能够有童话一样的生活和爱情哦。好了，最后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范文芳的《一个人生活》。哪怕现在没有找到能够陪你演绎童话的那个人，但是一个人也要生活得很好，把自己过好了才能够更好的等待另外那个人。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我是小军，继续要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那一夜我的冲动这辈子永远记得，带着心痛独自孤单飞过半个地球，坐着要率性抉择，心里头难免失落，一心想要抱你一握在异乡的午后，我可以走 方向盘。